星，大写的 V， 蓝天的蓝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常德宝就叫陶阳子过去给舅公公磕头。陶阳子听这个矮个老头说着话，知道他说的是母亲，语调中显着亲热。看他面容慈和，脸上还带着笑，便过去跪倒，还没带他趴下去，任武便把他抱着了。任武说，都是民国了，没有皇帝了，不兴磕头的事儿。常德宝说，换了个皇帝，洪宪皇帝不也是皇帝吗？常武说，到底你不出门，上次德胜不就说袁世凯也下台了？又换什么皇帝了？还是民国，又换民国招牌了。不管民国不民国，不管是皇帝还是总统，您老长着两辈，第一次见舅公公，礼数少不了的。任武就摸口袋，掏出两个银元放在陶阳子的手里，新新的，上面印着孙中山的像。常德宝带陶阳子收了，让他再叩头谢过。正说着，常德成从外面走进来了，后面还跟着几个镇上走动的多的亲戚，他们知道任武来了，也就都来了。常德成这一次去江北，并没有看到陶家姐夫。陶家前妻生的儿子听到继母死讯，一副很不在意的样子。是他执意要回娘家的，父亲也不知道在哪儿，听说在外面又找了女人，谁知道呢？死人就不要送回来了。至于他的儿子呢，姓着陶，陶家不会不容他的。如果想把他送回来就送回来，陶家不可能养不了一个人。妹妹回来后提到过她的丈夫，就在她怀着陶阳子的时候，丈夫去了京城谋官。那年份京城里政局乱，皇帝龙椅都坐不稳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有这个官被罢，有那个官被杀。后来有说丈夫已死在京城。妹妹死后，常德宝曾说陶阳子的命硬不吉，克死父母，而他出生的那年，整个皇朝都倒台了。常德宝说，那么还是送回去吧。常德成说，不送去了，常家也不是容不了他这一个的。常德宝说，那怎么行， 妹妹是陶家明媒正娶的，她总是陶家的人，有着陶家的一份儿。任武说，当然是明媒正娶的，田房也是正妻。常德成拿出一包东西来，打开来，是一些孩子的衣物，还有一个小包，是钱。陶家的意思，陶阳子不送回去的话，就在常家，陶家会供他生活费用。常德成说，你想想，杨子还小，那里的兄弟都不当他亲人，周围都是前妻的亲戚，又没个照应着的人，还不给他欺负死啊？常家毕竟是舅家，是至亲的。常德宝也就不作声了。任武说，外甥是舅家的一条看门狗嘛，还是舅家亲呐。刘嫂在一边搂着陶阳子，也不知道这孩子听懂听不懂，他只是默默地听着，似乎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只是听到他名字的时候，眼眸转动了一下。在江北的几年，他一直与母亲在房间里，母亲教他读书认字，也只有母亲与他相依相亲。那个年龄比他大得多的同父异母的哥哥，就像现在的大舅一样，远远地隔着。现在母亲死了，走进黑暗的世界去了。虽然这里人很多，但好像他是在一个人的世界里，一个人面对着那片黑蒙蒙的塘水。母亲的白影已飘去了，他一直在那里站着，那里离母亲去的黑暗世界近着，母亲是从那里走的，也许哪一天母亲会再走回来呢。厅堂里开始谈起葬礼的事儿。本来常德宝就有想法，把妹子葬在山坡上，妹子是不能进祖坟的，她毕竟不是常家的人了。离镇子几里地是一片丘陵，向阳坡上有一片地是常家老祖辈留下的，有关坟地并无异议，一时说不定的是落葬时间。常德宝心有忌讳，人死在常家已沾晦气，死人又从常家抬出去，时日当然重要，便说要好好翻一下黄历，选个入葬吉日。常德成却说，选日还不如撞日，没有什么日子好不好的，亲戚也都在，现成的人手。常德宝只是摇手，说入葬选好日子对儿孙有好处的，看在养子份上不得马虎。任武开口了，说镇上现正有个高人，怎么不把他请来？任武说，这个高人是他的本家，算起来是远方堂弟，很有学问，城里的高官都请他去议事的。这样的高人都没在你们眼里，可见乡里诗人见解到底是第一层啊。说到这个高人，在场的人都认识，那是半年前在镇西买房入户的任守一，只是他不怎么与人交往，后来便在塘边种了一片竹，隔塘隔竹只有一条小路通在外面，人来和善相待，人走也不相送， 去过他家的人见过他的屋里的竹柜堆着书，知道他是个读书人，是不是高人谁也不清楚。任武就去把任守一请来了，同来的还有一个小女孩跟在任守一的后面跑着。任守一神情安定，不爱说话，与众不同的是他脑后还留着一条长辫子，辫子与他身子一样细长。清王朝倒了5年了，就在乡下此时还留着清朝辫子的人也实在难得了。任武向他介绍在场的人，他只是微微点头，眼光在个人脸上停留一下。那个小女孩个子小小，看起来比陶阳子还小好多，却生着一张精致神气的脸，眉眼五官天生的女人模样，就像一个缩小了比例的小妇人。她看到陶阳子就跑到他的身边来，似乎一眼就认定他是葬礼的主角。任守一开口就说，他已算过今天就是好日，正好送葬，再说这连绵的雨季很快就过，天一晴就热了，死人还是入土为安。任守一说话的时候，小女孩也靠着陶阳子悄悄地说着，你死了阿娘吧，怎么你不哭？常家行起了丧事，常德宝的女人嗷嗷地哭起来，身后的女人也都跟着哭。大舅捧着两个碗来让陶阳子在出殡前摔了，也有女人拉着他的手让他哭。陶阳子本来心里想哭，但被小女孩一说，心思分了，就哭不出来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黑白。 天下着细雨，待棺木出屋到院子里时，雨停了，云一下子散了开来，隐隐见着了云后的光色。镇上的人见着也都换了素衣，参加到送葬的队伍中来。陶阳子走在最前面，风把扎在脑后的白布条拂到他的脸上，在他面前飘来飘去。都奇怪，这个男孩不会哭的，只是一声不响地在前面走着，往山坡去的一条路是野田的阡陌，泥泞得很。他依然不停步地走着，像是认识路似的，一直走到了坡子上。这里山丘绵延，山不很高，雨刚止，山里的沙石路就干爽了。送葬的队伍来到一条较宽的山屋，山溪萦绕的向阳缓坡上腐竹肥沃，黑土疏松，毛竹壮得有大碗口粗，竹梢披风摇曳起伏。竹林下小灌木丛里零零散散地见到一些隆起的坟茔，几个亲戚开始动手挖土，到把棺木放到挖好的土坑里，填起土堆起来的时候，突然陶阳子就扑到坟堆上，整个身子合着贴在尸土上，用小手 着土，扒着土，拍着土，大声哭起来。满山的竹涛呼应着他的哭声。陶阳子这时真正的意识到土中的母亲是真的到了黑暗中。那坟是不是母亲飘去黑暗世界的通道？他不清楚，但他再也看不到母亲了。陶阳子哭着，哭得抽搐着，所有的人都怔怔地看着他。雨突然又下了起来，大颗大颗的雨点砸下来。这是江南小镇这一年倒转霉季的最后一场雨。私塾在小镇西头，半倚着一个土坡子，一个小院，三间堂屋，院子左后侧隔着一段距离是一个池塘与一片竹园，那是人手一的院子。私塾请的老先生是程复学，自谓程朱理学的后人，开口便是夫子云，镇上的人也就尊称他为程老夫子。私塾里有十来个孩子念书，孩子年龄不一，读的也是不同的书，但选的都是千字文、百家姓、诗经、礼记、论语、孟子之类的。听说县上有学校了，男女都在一起识字，男女杂在一起能不出事吗？又听说京城里已经取消了科举考试，没了科举，读书还能做什么？还听说总统，也就是皇上，要靠选举。选举是什么？如此种种，实在让人弄不懂。只是镇上的人家还是凑着钱把孩子送到程老夫子这里来读书。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这一点是不会错的。不管选举不选举，做官的总得会识字看公文。陶阳子也在这里念书。陶阳子到小镇生活已经近两年，虚八岁了。大表兄常木星比他大两岁，小表兄常木旺比他大一岁。让孩子读书是小舅德成坚持的。德成早年就到苏城读书，后来便在苏城做事。原先除了过年，他难得回小镇来。程老夫子的书桌不高，但很大，四条粗粗的圆桌腿使桌子显得很稳实。程老夫子盘腿坐在一张凳子上，凳与桌子一般，一块厚厚的方板按在四条粗圆的凳腿上，显得稳实。程老夫子常对学生说，人生于世不靠技巧，唯靠稳实。四书五经，程朱理学，明理养心，最后都落到一个稳实之上。陶阳子本来就喜欢识字，与母亲在江北老家房间里生活的时候，他把识字当作一种乐趣，捧着一本书看，有不识的字就问母亲，认识了就不会再忘记。幼时的他好奇地发现，一个字可以和一些字连在一起，有的是经常相连，有的是很少相连。有时他会翻着好几本书去找那一个字究竟能与多少字相连。 到私塾来，初读书上的字，他都认识。听程老夫子讲着字在文句中的意思，他觉得一个个熟悉的字都变得陌生了，像变换不同的衣裳，使得看着不习惯，也有点别扭。更别扭的是，程老夫子叫他名字。程老夫子叫每个学生都是大名。陶阳子听了总会好大一会儿没有反应过来。程老夫子的眼不由便瞪圆了，他最讨厌学生在听他讲课的时候走神，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在程老夫子看来，这是对学问的大不敬。而陶阳子只有看到程老夫子带着怒气的眼神，才意识到自己的疏忽，冒犯了老师的威严，战战兢兢地站起来，等着挨板子。其实，程老夫子并没太注意这个陶阳子。陶阳子来了一段时间，不声不响的，教的书都能读，也很听话，也没见他有过深的理解。孩子在一起，不免会做些调皮的事儿，但都没有他的份儿。程老夫子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，只是把他当做一个不起眼的孩子。这天，程老夫子在讲《论语·子罕》，正讲到“仰之弥高，钻而弥坚，展之在前，呼延在后”。夫子循循然善诱人，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。他讲的摇头晃脑的，颇是得意，觉得自己也是讲学之时才有所深解，讲解出来真是循循然善诱人呐。可是很快他感觉到课堂上气氛有点不对，定睛一看，发现学生的眼光都朝着一边，偏向着左边的窗外。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丘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 陶阳子因为看窗外的任丘摘花而被程老夫子打了手心儿。任丘带陶阳子回到自己家，陶阳子第一次见到了围棋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黑白》。 《黑白》描写了棋手陶阳子从民国初期到抗战胜利几十年的跌宕人生，故事围绕着陶阳子与围棋息息相关的生活展开，通过个人命运再现波澜壮阔的历史。作者楚福金表示，故事中的人物与情节都是虚构，唯有围棋的各种招数来自他与棋友的实践。书中展示出的围棋招数让人眼花缭乱，瞠目结舌。楚福金表示，其实这部小说不是围棋教材，不懂围棋的读者可以跳过小说中的棋术，